一点也那见不上个人。哥哥我在这个的哈啥呀哈妹子你在哪个看中了那个哥哥妹妹你就拜拜海上看中了那个哥哥妹妹你就拜拜海上 Thank you. 心上来。 想得有女人郎当的那块手，你身上那块大雕红呀青梅扎，我心烧口，人头尖那块想你呀，哈哈哈哈笑，人头他那块想你。淡淡的人和他那块想你呀情没咋泪淡淡的。

亲哥担，亲呀亲哥担。

Thank you. Oh,